是盛况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47集。清风菊看着无极之门，大喜，挟持住清风竹，然后命阿木家百灵鬼族的人准备进去。清风竹忽然救住了他。无极之门虽然已经打开，但有进无出，倘若进去后破不了那血池阵法，所有人都会死。清风菊笑着说，哼，你不用在这儿危言耸听，倘若我死后，我也会拉着你一起死。叶金红紧握了手里的剑，拦住了鬼王清风菊。他是你哥哥，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这是他自愿的，你真是冷血，他明明对你那么好，你却这么对他。清风菊冷冷一笑，哼，叶姑娘，我也明明对你那么好，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叶金红无语地看着他。清风菊再次冷笑，哼，打小我就知道，无论人或者事物，都只能靠占有，你的势力越强，你才能拥有越多，也包括女人。清风菊说完，挟持着清风竹从无极之门走了进去。清风竹本无意反抗，一心只想帮助他这个无药可救的弟弟达成心愿，倘若不能，此次前去可以救他一命也是好的。而叶金红等人入得无双宫内，那宫内已经一片狼藉，嚎啕声不断于耳，鲜血随着4条渠道汇入了血池，那红色的血泛着诱人的冷光，地上的尸体已经苍白。清风竹见状忽然大叫，神剑嗜血遁入魔道，我们必须赶快阻止。叶金红见状连忙高喊道，诸位，血池的血一旦注满，我们就必死无疑，请大家停止杀戮。叶金红高声叫喊，马上提醒了大家。这时大家才注意到，那血池中的血已经在慢慢上涨。虽然不明白这云荒五老摆下的阵法为什么要注满人血，但也明白血池一满对大家都没有利。北冥青红手持云荒剑看向那个来捣乱的人，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他的左护法叶金红。金红，他诧异地叫道，而他的脚下躺着伤痕累累的浮云宫三弟子，还有那摔下轮椅的慕容雪，其余横卧着的则是赤练教教主赤练仙子、昆仑派掌门和冷环如等人的尸体。公主，请你停手吧。金红，你今日前来难道是为了阻止我的吗？ 没错，金红恳请公主收手，不要再妄动杀念了。 说话间，站在城墙上的叶琳琅也已经解决掉最后一名鬼族门人，飞身而下，口中笑着说， 哼哼，几日不见，金红你何时变得这般慈悲了？ 叶金红看着好久不见的叶琳琅说， 琳琅，你劝劝公主不要再杀人了。 废话，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杀了我们。叶金红，你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了吗？ 叶琳琅突然挥剑，厉色看向了他。 金红， 不要再和他们废话了。北冥七红早已心魔难逃，确实就快要满了，快阻止吴老做法。 慕容雪一语惊醒梦中人，叶惊鸿连忙飞身过来扶起慕容雪，救回秦柯等人。 北冥秋红本无意要杀叶惊鸿，却不料他要插手此事。 北冥秋红收回手中的云荒剑，看着他，然后摇头叹息着说： 哎，叶惊鸿，真没想到你会连同邪教的余孽来对付我。 叶琳琅瞪着眼厉色地问他， 他本应该是个死人，为何今日会在此出现？你说是不是你当日心软手下留情？ 话毕一剑指向了狼月教主慕容雪。 慕容雪摇摇头， 当日他的确身中数箭坠崖身亡，不过后来我又救了他。 为何救他？莫非你爱上这个魔头？ 叶琳琅口中话语一句句直逼向叶惊鸿。 叶惊鸿犹豫地低着头，不知该如何作答。 北冥秋红握在手中的剑忽然发出一阵嘶鸣，只见他一双眼睛犹如要将眼前的叶惊鸿看穿一般。他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也不愿再看下去，无论眼前的这个女人是否背叛了自己，还是另有所爱，这些都不关她的事。一早她就已经知道人心都是会变的，特别是懦弱女人的心更加犹如那飘忽不定的云。她不屑于此般情爱之中，也不会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她痛恨女人，他一早就知道无双宫的将来是要为云荒帝国而牺牲的，所以才会招募女弟子。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对女人有一种莫名的仇视，这一切皆来源于云荒帝国的那场变故。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女人，云荒也不会灭国，他的双亲子民也不会死去。因此他甚至对爱情有种敬而远之的恐慌。他的母亲告诉他，永远要离开他心爱的女人，且不要为她动情，否则受伤的只会是他。他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有可能成为他宿命里最大的敌人，在很多年前他便明白这个道理，只不过今日一语成谶。 叶琳琅咬咬牙，然后看着他说， 你难道忘了公主的恩情，要连同外人来对付无双宫吗？ 叶惊鸿看了看四周满地血石，然后淡淡地说， 我只想停息这场杀戮。停息杀戮，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我看你只是想和那个魔头慕容雪在一起吧。 叶琳琅一再逼问，其实他并不想知道答案。他能感觉到身边的北冥秋红心中的那份怒火，他明白只有对这个男人彻底对叶惊鸿失望死心，他才能真真正正地拥有他，包括他的爱。 我不会再浪费时间和你做口舌之争，总之今日我一定要阻止这场杀戮。 话毕他看向了一旁的清风竹，对他说， 我们破阵。 清风竹点点头，然后对众人说， 要破吴老法阵先得请来四位神兵才行，我需要四位高手帮忙。 叶金红点点头， 好，我去。 秦柯见状也点头说， 我也去。 童冠飞、元芳二人也加入了进去，浮云宫三弟子连同叶惊鸿刚好四人。四人纷纷亮出手中长剑，只见那清风竹挽起右手手袖，在剑锋上割破了手指，然后如神兵疾驰一般在他们各自肩上写下了符咒。 口中念道：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北宫玄武，恭请四神借得法身，各为其主，请大家按照自己的方位前去破阵。画毕，每个人剑身上都画下了四道血符，四人即化身为四神。秦珂化身苍龙，主攻东魏宫；叶金鸿化身朱雀，主攻南宫卫；童冠飞化身白虎，主攻西宫卫；北宫玄武则由云峰主攻。四人各自持剑向云荒四老杀去。大长老风云看着清风竹哈哈大笑： 想破我阵法修强，殿下血池即将注满，请将神剑插入池中引血入刀。 北冥秋红收到风云的话，点点头，飞身跃向那血池。 大事不妙，万万不能让他把剑插入血池。 庄上剑大叫，连同夏侯家三兄弟一起赶过去阻止他。魏王清风局趁机拉住一旁的慕容雪说：现在正是时机，你也是云皇的后人，现在只有你才能夺得云皇剑，你可别忘了叶金鸿他还身中黄泉蚊子之毒。叶姑娘身上之毒已经被我破解，少侠不必担忧。清风竹忽然走出来说。清风菊见清风竹坏了自己好事，正要拔刀杀他，却不料清风竹双手一挥，二指夹住他刺来的刀锋，然后对慕容雪说：你倘若正是云荒后人，也只有你才能平息这场干戈，此人交给我好了。慕容雪点点头，坐回轮椅，冲向了北冥秋红。北冥秋红想要将剑插入血池，却遭到了各方势力的阻挡，一时之间很难得手。叶玲能虽然在旁协助，可是一时之间也难以摆平敌人的纠缠。忽然北冥秋红双手一挥，纵身跃起，便将那神剑高高抛起。趁大家抬头看向神剑的一刹那，便挥舞双掌打向众人。只见那剑哗啦一声脆响，一半截没入了血池之中，直挺挺地插在血池里。那血池的血水开始顺时针围绕着神剑旋转开来。夏侯云烈首当其冲，冲过去要拔那剑，却不料双手被剑震开来去，手臂上是硬生生的一阵疼痛。让我来，夏侯云称连忙伸出手去拔剑，依旧如同夏侯云烈那般被剑震开。我就不信他有那么邪门。夏侯云称再度试着拔剑，用尽了全身功力仍旧无法拔起那剑。只见那剑硬生生的生在那似的，不动丝毫，反而他的双臂已经阵痛得再无其力。北冥秋红仰头得意地笑着：普天之下除了我，是没人能拔得起这云荒神剑的。庄上剑摇摇头，举起手中之剑划破手心，一股殷红血迹从手心流出，他用划破的手去拔那剑，众人则在一旁拭目以待。而这一边，叶金红等四人已经开始手持成剑破阵，只见那画着血符的剑身没入四老设下的气波结界，眼看四个结界就要被破，功力稍弱的元芳忽然被手中之剑震倒，眼看就要成功不能功亏一篑，另三人都坚持住等着远方。只见那插在惊雷结界上的剑正在一点一点向外拔出， 一旁的灵童忽然跑过来，接住元芳的剑，用力插了进去。而此刻的元芳也已起身赶到，就在一瞬之间，二人已经合力将剑插入结界，四个气波结界同时破灭开来。就算你们破了血池阵法，那又如何？我才是云荒真正的传人，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人能阻挡我。云荒饮血便可遁入魔道，得到邪恶无上的力量，到时候天地之间变为云荒嗜血之地，你们这些废物将会是第一批被云荒剑杀死的人。北冥青红说完，一只手指已经指向了正在努力拔剑的庄上剑。庄上剑用尽全力，正在专注地运功拔剑，却不料被北冥青红用手一指，一股冷汗不由从身后爬上来。他犹如临死之人的一点垂死挣扎，把全部赌注都放在了手中的这把剑上。虽然他已经割破手掌，将血滴在云荒剑上，可是云荒剑似乎并不接受他的血液，正在一点点将他排斥开来。手中才拔出了一点的剑，又如同抹了油一般缓缓地坠入血池里面。破完阵后的叶金红站到慕容雪身旁，轻声对他说，我知道你不屑于是炎帝的传人，也不想争夺什么云荒剑，更不想让世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可是现在除了你，没有人能拔起那柄神剑，只有你身体里的血才能让云荒服从于你。因为你的身体里不仅流淌着你母亲慕容云荒的血，更流淌着炎帝的血液。慕容雪看向身边的他，又看向四周的人群，他明白，倘若他不肯承认所有他想埋没的，今日这儿的所有人都得死，也包括这个他所在乎的人。他并不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但他唯独在乎着他。慕容雪点点头，叶金红推着轮椅带他慢慢靠近那雪池边。慕容雪，连庄上剑这个自称为正义之士的人都拔不出此剑，你以为你一个邪魔歪道的破瘸子能拔出此剑吗？北冥青红看着众人哈哈大笑，他笑他们的不自量力。云荒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背叛他的，因为他只承认他这个云荒后人的血，只有他才是云荒帝国的唯一传人，这是他至高无上的荣耀，没有人能试图和他比拟，更加没有人能从他手里夺走云荒剑。庄上剑用尽浑身解数，终究无法拔出那柄剑来，他宛如一柄死剑一般插在那儿一动不动。慕容雪看着云荒剑，剑身上倒映着他俊朗的面容，这就是他吗？那个生来就被世人唾弃的孩子，背负着一生罪名忍辱偷生的狼人，成为一代邪教的傲雄，如今只是一个贪恋人间平凡生活的男子。他伸出手指去碰了碰云荒剑，云荒轻微地发出丝丝鸣叫，如多情的少女在他的指尖摆弄着娇嗔的姿态。他的耳边只有北冥青红那不绝于耳的嘲笑声，他谅自己无法拔出那云荒剑来，却不知他的身体里流着的也是帝王炎的血液，尊贵却无法让人承受的血液，终究是他穷极一生也无法磨灭的比生命更为深刻的烙印。他是慕容雪，北冥秋红同父异母的弟弟。清风逐渐慕容雪尚有犹豫，连忙在他身后大喊，慕容少侠，时不我待， 请速速滴血拔剑，否则等剑身吸进所有血液精华，就无法补救了。 莫容雪不容多想，伸出右手在剑刃上轻轻划出一道血痕，只见身体里的血液瞬间流到白皙的指尖，一滴滴滴落在剑柄上，然后顺着剑柄流入剑轭，最后融化在剑身上，和剑身合二为一。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还是没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心都出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 十八集，他伸手拔剑，利索的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神剑取出，起身高举云皇神剑，看向众人。啊，快看，他拔起了云皇剑！人群里有人失声大叫，紧接着便传来众人雀跃的欢呼。此刻，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也是来夺那柄神剑的，只觉得除了北冥青红之外，有人能拔出此剑，并为他们带来了喜悦和希望。不可能！此刻北冥青红的脸上一脸茫然， 和无限的震惊。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他居然看到除了他之外的另一个人在使云荒剑，这是他身为云荒传人的一大耻辱。本来拿定胜算的云荒五老早以为一切皆成定局，却不料云荒神剑被那慕容雪拔出，区区晚辈居然能够驾驭云荒神剑。他们不敢相信，忙问：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拔出那剑？绝对不可能。也许是他们老眼昏花，可是五个人的眼睛都看见了，自然是没有错。他们无法置信，也不得不信。你究竟是何人？此老地裂无法置信地上前大叫。吴老惊雷也摇头大叫：不，不可能，你不可能拔出此剑来的。二长老山河双手合掌，喃喃念道：阿弥陀佛，罪孽，罪孽。三长老暴君颇为不解地看着山河问：二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三河没有回答他，却是上前一步问那慕容雪：敢问施主贵姓？慕容雪看着他答道：父姓慕容。山河摇头叹息：罪过，罪过，大哥，他的确能拔起此剑。大长老风云颇为不解，忙问：二弟，这是为何？云荒五老的话题说到这儿，众人也是十分好奇的侧耳倾听，只等五老说个端详出来。只见人群中忽然多了一个穿着黑色斗篷遮住面容的男人，他的手上戴着一枚青灰色的指环。只见他举起双手，不自觉地转动了一下指环，人们只见那枚指环上纹着一条精致的龙腾图案。潜龙使者。五位长老惊讶地看着此人出现，他是何时混在这人群中的？他们五人竟然魂不知觉。天龙使者乃是云荒剑的守护人，也是云荒传人的守护者，他们家族世代都跟随在云荒拥有人的身边保护。到了炎这一代，云荒帝国覆灭，一把大火也烧死了云荒帝国的子民，而他同云荒五老因出兵攻打鬼族逃过一劫，后来便与云荒五老一样隐藏于江湖之中，等待云荒的再次召唤。各位五老，这个人就是当年那慕容云幻所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帝王岩的另一个传人。啊，怎么可能？除了山河，另外四位长老极为吃惊，万般不敢相信。山河摇了摇头：万般皆是命，冤孽，冤孽呢。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我云荒一夜之间覆灭，如今又是她的后人要令我们前功尽弃。惊雷突然冲着慕容雪大叫：无论你是谁，我们都不会让你得到云荒剑的，这剑本来就属于我们云荒族人。天龙使者低沉的嗓门问惊雷：吴老，你别忘记，他也属于云荒族人，他的身体里也流着炎帝的血液。你说什么？云荒五老看着他又问：无论你们是否承认他的存在，但他的确是云荒后人。天龙使者再次确认地说。云荒五老连忙摇头：不可能，天龙使者，难道你要帮他？天龙使者哈哈一笑：哼，我不是帮他，我只是帮云荒剑。 我家族生来守护云皇，世世代代从未改变，忠于云皇，爱护他胜过自己的性命。各位吾老，当年我们一起隐居在江湖中，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找回云皇，重复我国。可是后来的日子里，大家已经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本来可以像那些平凡的人们一般过宁静的日子，却又被这神剑召唤，不得不重出江湖再找杀戮，借为了这把剑弄得江湖腥风血雨。当年也正因为这把剑才招来国破家亡的厄运，我们这么做是否就是对的呢？大老负气的将神杖往地上一杵，然后高声说：我不论对错，一定会助殿下达成心愿，重建我云皇帝国。对，大哥说的对，我们也是一样。另外三老也高声附和，唯有二老山河迟迟不语。只见山河再度双手合掌，看着天龙使者说：天龙使者一族一直守护云皇，我想使者可以告诉我们该何去何从，如何处置云皇，又该如何结束这场杀戮。天龙使者转身看着山河，然后淡淡地说：大师心里已然有佛，这因果宿命，轮回劫难，人世种种，更是比在下看得透彻才是。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请以恩仇两相忘，四大皆空，唯我佛。山河画笔就地打坐，手持念珠，闭眼不再说话，仿佛尘世间的一切恩仇已经和他无关。他的心里已然顿悟，四大皆空，杀人和被杀没有区别，强求和执着其实都是一样，缘来缘去皆为法，一切如梦亦如电。大老风云看着二老就地顿悟，摇摇头叹气，对天龙使者说：天龙使者，你所说也并非没有道理，可是我们为了重回云荒帝国苦苦等了这么多年，就此放手何尝舍得。天龙使者笑笑：哈哈，舍得与不舍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当年仙人得到云荒剑，无非是想借助他的神力造福世人，而不是为了自己区区利益乱杀无辜。现在这剑一半已经遁入魔道，一半尚在人间，两者只有一念之隔，倘若用剑的人心已成魔，那么他便会借此神剑杀戮世人。安息。 哼，别再废话，我是不会承认这个弟弟的。 北冥秋红大喊着，飞身踏步攻向了慕容雪。他要再度夺回云荒，他不会就此罢手，这么多年的辛苦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话而作废。他的苦，曾经背负的命运，要一并向老天讨回。手持云荒神剑的慕容雪连忙将身旁叶金红推开，以防他被剑气所伤，自己则持着云荒剑全力迎战。只见那血池边二人飞身腾空打斗起来，飞沙走石，剑气如虹。那云荒剑果然是神奇，原本双腿经脉尽断的慕容雪居然能够再度恢复行走的能力，不仅如此，身上的功力仿佛也大大增加。慕容雪拿命来，北冥秋红，今日我就要了结了你。兄弟二人相互仇视，拔剑而对，毫无客气。一旁的叶金红目不转睛地看着二人打斗，见他兄弟二人互不相让，血溅当场，他的心 疼痛万分。我此刻怎么办？一边是他昔日的爱人，一边是他今日的情郎，恩怨情仇纠葛于心，他究竟该何去何从？慕容雪得此神剑之后，有如天助，那云荒本身就威力无比，再经过血池赤血力道，更加劲霸。慕容雪有时也觉得自己无法驾驭此剑，只觉心中想要杀死北冥秋红的念头越来越深。就在这紧要关头，人仿佛已被这魔剑控制，拼命地向北冥秋红身上砍去。不要！眼见那剑就要落在北冥秋红肩头，叶惊鸿失声大叫。慕容雪忽然停住那剑，众人瞪大眼睛观望。刚才情势危急，北冥秋红差点将命葬于此，却不料慕容雪硬生生地将剑给停了下来。只见他侧着身，双手握剑，待他回过头来看叶金红的时候，一只眼睛已经成魔，变成了血红色。清风竹低声叹道：魔眼。天龙使者高声对慕容雪说：慕容雪，你如果无法控制住心中的杀虐，就会随着这剑遁入魔道，此生无法再回头，你所爱所恨的一切已经毫无区别。叶金红摇着头无奈地看着他。慕容雪一只眼睛流露出万般的无奈，而另一只魔眼则极度凶残地看着他们。他咬着牙徘徊犹豫着，魔眼里重现的是狼月教被大火焚烧的景象，而另一只眼里看到的却只有众生之中的那个女子。惊鸿一现，已如初出。就在这紧张的时刻，叶琳琅趁人不备忽然袭到叶惊鸿身后，只见他毫不犹豫快速利落地拿起身上的匕首，横握在叶惊鸿颈下，那雪白的镜面顿时流出一抹血红。慕容雪，把云荒剑交给北冥秋红。叶琳琅口中的字字句句毫不迟疑，一双眼睛犹如狼一般的盯着慕容雪。他并不害怕，他明白就算世人背弃了北冥秋红，他叶琳琅也不会，因为他要证明给别人看，叶金红背叛了北冥秋红，但他叶琳琅不会。琳琅，你怎么可以这样？金红，你我本不该同时存在于这世上，更不该相聚在这无双宫内，倘若并非如此，你我或者还能是好姐妹。琳琅，我从没想过你会这样对我。错了，你应该想到有朝一日我会这么对你。你就这么恨我吗？叶金红说着，一滴眼泪顿时从眼角滑落，生生地落在了叶琳琅握匕首的手面上。叶琳琅的心里开始动容，他有些心痛，是因为想起曾经姐妹二人谈情欢笑的时光。他有些难过，是因为想起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日子，这一切随着他们踏入江湖的那一刻已经不复存在。放开他！慕容雪传出近乎狼般的吼叫，把剑交给他。叶琳琅也不甘示弱，二人相互僵持，慕容雪最终妥协，伸手将剑交给北冥秋红。就在此际，清风局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他们二人身后去了，只见他左手挥出一把毒药，右手顺势抢走了那递过来的云荒剑。他将神剑抱在怀中，哈哈大笑：哈哈哈，什么云荒传人，全是骗人的笑话，这剑是我的，是我的。 弟弟，快放下那把剑。 青风竹大叫着，冲他跑了过去。大家只见那抱着神剑的青风菊突然发狂地大叫起来，他手里的云荒剑突然燃起熊熊火焰来，红着的火焰吞噬着青风菊的身体。冲过来的青风竹想要救青风菊，毫不犹豫地一把夺过那剑。只见他夺过云荒，然后又一把推开双手燃着火焰的青风菊。青风菊被他一掌推开，逃过一劫，但青风竹却无法再从云荒噬火中逃出。众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一身白衣的青风竹怀抱着神剑瞬间烧成一片灰烬。不一会儿功夫，青风竹就化为乌有，那剑咣当一声落在地上，大家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一时之间不敢说话。只见那青风菊举着被烧伤的双手扑通跪到地上，然后呆呆地说了两个字：哥哥。眼前的一切皆化为灰尘飞走。他曾经如此憎恨的哥哥，他从未好好懂得的亲情，一瞬间化为了暖流，流进了心底，一切冰封都开始融化。他才知道，他此生最恨的人，既是他最重要的人，他此生一直在逃避的，竟然是他最最想要得到的，而他已得到的，却是世上许多人未曾得到的。阿弥陀佛，清风竹施主能为了他的弟弟舍身成人，而你们这对兄弟居然为了一把神剑互相残杀，我想这是炎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山河忽然睁开眼说，一闭眼的功夫便又死了一个人。这时道，这些人终究为的又是什么？云荒剑离开了慕容雪的手，他忽然又做回了自己。此刻他才发觉做自己的好，可以自由自在的不受谁控制。他宁愿不要那天下无敌的剑，也不想终身被囚禁。他只愿和叶金红一起找个世外桃源隐居，做对逍遥自在的夫妻，一起安度残生。剑，剑，剑。然而人们心中的贪念似乎比一切觉悟都来得快，在青风竹失去的一瞬间，他们便明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云荒剑就落在他们眼前。他们追求许久，为的就是这剑而来，一群人蜂拥而上，不要命的去抢那把神剑。滚开，剑是我的。夏侯云城似乎是第一个跑过去的，然而他还没碰到那剑，就被身后的夏侯云烈一把推开。不过夏侯云烈也没有机会握到那剑，因为他身后的庄上剑也毫不顾翁婿之情，一掌打向了夏侯云烈身后。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摇，摇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

路弯弯，路弯弯，背不走它见人花。天茫茫，只要有路就敢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 说说都不说话，似往常陪我想你一晚。云烟交往一段，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朦胧生命开始变化，心情滔滔无比转换，有快乐有不安。对你来说，是否傻是你负担？啊，我不怕，我宁愿日子是崎岖还是平坦，只问你的爱坚定吗？你一睡着两晚，入睡前是否想？闪闪烁烁都不说话，似往常。